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翻到嚟第二節咧，就即係真係講唔曬嘅，因為點解咧？琴日個頒獎典禮入邊咧，有樣嘢好特別嘅，琴日就表揚咗個即係做咗所謂叫做咗道具行業，又或者電影從業員有個叫做嗰、那個叫咩獎，死又唔記得，嗰、那個叫專業死又真係睇下先。 專業精神， 專業係啦，專業精神獎。喂，啊、即係呢一樣嘢，其實講咗樣好坎坷嘅現實嘅。 係 喺香港 咧，點樣 做藝術咧，其實完全冇出路 嘅。誒、哎，呢樣嘢唔係第一日講噶啦。 咁你如果 我細個就想做畫家啦，真係 係真嘅。 阿媽話：咁你會恰食嘅嚇。 係啦，嗱呢樣嘢好奇怪啦，即係點解你會覺得喺香港做藝術第一？點解係死路一條呢？即係又或者我轉個頭問一問，你會覺得香港有咩藝術呢？ 喂，其實香港我覺得係都 OK 嘅喎，即係你去睇，譬如以前我哋不嬲去睇開啲，即係如果你去啲畫廊啊，文即係啊啲懶人文化咁去嗰啲嘅，即係藝術館嗰啲咧， 專業 其實 係 本地係有一啲即係好好嘅，因為我哋本身香港你知教水平咁高，亦都有好多係。即係講耐少少，以前由譬如話早一代嘅由內地嗰啲高手啊，係、一啲畫家走嚟香港嘅，喺呢邊再揾到啲傳承啊。其實好多包括嶺南畫派咧，我以前我細個都學嗰啲咧，趙少昂嗰啲咧，喺香港話有幾多弟子喺度啊？即係香港其實係有班咧係有能力嘅人，亦都有去外國見識過，再翻嚟。其实你话香港冇咩？有，但问题 即国画就是你心目中嗰种艺术。 唔系，我讲嗰啲系未必系国画嚟嘅，譬如 现代画， 譬如话系有啲现代画啦，吓，即系嗰啲画当然系其中一种艺术啦。电影我哋正话讲嗰啲都系噶，系咪啊？即系你话系好多范畴系有，但问题咧呢啲嘅所谓嘅艺术咧，究竟有几多系可以 sustain 到 as a career 咧？我哋见到更加多嘅就系话，可能一两个比较额外嘅例子，大部分都系要。教琴又好咩都好啦，即系要教徒教授一啲徒弟咧为生嘅，佢哋 嗰啲就唔系艺术啦。 佢唔可以系以自己，譬如话去买一幅画，跟住我就可以食好耐咁样嗰啲咧，就比较少有咯。呢个我其实讲起上嚟都有啲可悲嘅，其实吓，因为外国固然系有好多画家都系讲真都系食谷种嘅，但系相对以比例嚟计咧，就好多人系可以 sustain 到，又或者咧。就係、是、當地嘅政府喺呢方面咧，俾多啲嘅優惠，又或者加埋一個好重要咧，就係話本身嗰、那個佢哋嗰個環境咧，就係、唔需要你要大富大貴，你都可以 sustain 到，你可以生活到落去嘅。咁你咪可以去做畫家咯，你可以做藝術咯，去創作咯。但係如果地方，如果你連租你都冇錢交嘅，因為啲租太貴啦，咁你點樣有心情去走去搞藝術咧？咁樣呢個就係一個另一個問題咯，就係、一啲經濟上嘅問題啦。 嗱，我接觸到嘅咧就係我差唔多好似係第二次去日本咧，就開始咧，即係嗰時十零廿歲啦，咁啊真係夠膽咧，夜晚即係譬如同屋企人去啊，夜晚翻咗酒店之後咧，就夠膽自己咧喺酒店附近咧橫街窄巷啊，或者即係自己夠膽行下 邊頭啊？ 嗰度冇記錯係新宿嚟嘅， 新宿 OK 好。 你真係去到一啲比較叫 open 啲嘅公園，即係有個大嘅廣場啊，有啲石凳啊，甚至乎可能係有啲噴水池旁邊咧，你會見到好多人係做緊 performance， 例如係咩咧？話劇嘅有話劇，即係你見佢真係可能開曬燈啊，有幾個人即係係即係有幾間燈打住，就喺度真係一個 play， 係 有 劇本嘅，類似係街頭賣藝嗰種啊，定係話純粹喺度自己？ 你唔可能话佢唔系卖艺，因为事实上佢真系有个商喺度。 因为元素嗰啲你知道有好多都系即系系咯，自得其乐噶嘛，嗰啲系。 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就算佢唔系一个 play， 即系唔系一个话剧嘅嘢都好， 有人喺度夹紧歌啊 ，jam 紧，即系你唔系，即系我唔系讲紧屯门同埋将军澳公园入边啲大妈嗰种，系讲紧真系有。 程度上我哋都系嘅，类似嘅吓。 个 taste 不敢恭维， 大家嘅 preference 即真系不敢恭维。即系你系拿住支吉他，一个 bass 一个卡康啊，几个敲击乐咁样啦，真系可以喺度成晚。你系讲紧有二三十人去睇你嘅，嗰、那个系一个 performance art。又有人喺度写生，例如系真系咩嘢呢？真系可能一个一个可能你见到佢个样好似好老道嘅，成身须啊，甚至乎你见到佢好似即系衣着都可能， 其实嗰啲系画家嚟嘅，真系 typical 嘅嗰啲啊。 系啊，佢真系可能望住远处一个景物，佢就真系可能喺度攞住张草稿纸喺度画紧嘢。你会见到好多形形色色唔同嘅艺术喺街头里面发生嘅。 我觉得咧就系、是、即系。艺术对于美嘅追求咧，无论系边个社会都好啦，就算你喺香港几现实都好啦，一定有呢样嘢喺度，亦都有呢、這个唔单止追求，亦都系有啲人咧就系话即系有一个咁嘅需求啊，即系话有啲人想去创作，有啲人咧就好想去享受一啲人哋创作出嚟嘅成果，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一定有嘅。问题咧就系你有冇个土壤咧去俾呢啲人去发挥。 嗱，另外一个土壤咧就系、是、话即系香港可能讨论紧西九嘅时候咧， 系 你嗰时有冇留意新闻？即系咪？选咗几个设计啊？点样可以喺香港酝酿个艺术区嘅？ 佢嗰啲话起楼就觉得系搞到艺术区出嚟啊嘛吓！ 嗰阵时成日都问，即系究竟香港政府做啲乜嘢，又或者个设计点样可以酝酿到有艺术人才嘅土壤？即系好简单啦、啊，有两样嘢一定要有嘅，一样嘢就系时间。咩叫时间啦、啊？你如果翻朝九晚五夜晚仲要去补习，或者夜晚翻到屋企就已经系瘫咗度攰赖赖会死嘅。 系 你冇时间去创作嘅，你冇时间酝酿自己一个艺术嘅心情嘅。 嗯， 你系冇心力去欣赏咩叫美，咩叫 即系你奔波揾食都唔得闲啊！你点样去即系所谓搞艺术咧？ 系啦，即系头先你提到嗰个审美观啦，即系人系对靓嘅嘢系有一种 passion 嘅，有一种追求喺度嘅。喂，如果你见到一个靓嘅人，佢点为之叫靓啊？你系自己有一个审美观，唔系话而家个媒体造成你乜嘢叫靓？哦，大波大啰嗰啲叫靓，瘦嗰啲叫靓，阿 sa 嗰啲叫靓，唔系噶。每一个人有唔同嘅审美观噶嘛，你有时间去追求嘅时候，你会睇多啲唔同关于美学嘅书，又或者你会睇多啲唔同关于美学嘅 footage。喂，原来人咧有个黄金比例，原来人咧左右面对称咧，呢个就叫靓。你会有好多唔同嘅信仰，令到自己知道乜嘢叫做靓。可能哦，你追求画咩叫靓，你会学识咩叫黄金比例啊？ 喂，好简单啦、啊，即系你喺外国，如果你系即系你系有嗰个经验嘅，你都会知道。所謂嗰啲藝術家或者啲即係美術學院嗰啲學生，一日到黑就係喺個Museum入邊睇啲大師嘅作品，一日喺度浸住，浸到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自己都覺得想嘔啦。咁就開始就會有啲有啲係自己屬於自己，唔想再睇啦。跟住就開始有啲自己嘅嘢走翻出嚟。 係啦，喂，咁你諗下一個人冇時間點樣做呢啲嘢啊？ 咪係咯， 即係你如果香港， 但呢個時間係用錢買翻嚟嘅。 轉另外一個角度睇，假設你如果真係即係。 因为你冇钱，你冇可能有啲时间啊嘛。但系啲冇时间就因为搵钱啫嘛，其实系咪先？ 即系全中啦，简单嚟讲就系、是，即系如果你有一份工嗱，即系譬如我假设你搵两万蚊一个月，你愿唔愿意翻半昼收一万蚊人工？另外嗰一半时间贡献喺你自己中意嘅嘢？ 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愿意嘅。 系呢一个咧，就系嗰个时间啊。你会唔会出一半人工买翻自己嘅时间啊？嘛，喂，好坦白讲，即系香港地生活指数咁高，又或者甚至乎你住嘅地方个租又咁贵，你点会有可能有嗰个决心勇气用自己一半人工去买一半时间呢？ 当然啦，呢个系 provide that 佢都有其他嘅一啲嘅支援，呢、这个支援可能嚟自屋企人，呢、这个支援亦都可能嚟自就系话佢自己可能好叻叻嘅考到啲奖学金，但系讲到最尾咧，都系有啲嘅额外一啲财务上嘅支持啦。 你冇钱系会死嘅。即係簡單 係咯，即係嗱，好簡單啦。有時呢一萬蚊其實未必一定要係直接嘅一啲財務上嘅支援啦。你好簡單，譬如政府你係可以俾到一個地方佢哋去創作嘅。即我哋以前其實都唔係政府俾啦，即係你知道我哋好多啲嚇啲工廠，香港全部都係唔係真係工廠嚟噶嘛，都係做倉噶嘛。咁好多啲藝術家，尤其喺中大附近咧，喺火炭嗰頭啦，好多貨倉其實都改裝咗變咗畫室噶嘛。係。咁但係嗰啲咧，其實就係、是。虽然系政府系冇心去做，但系政府系如果系唔干预嘅情形之下咧，呢啲嘅等于系一种百花齐放咯。你唔干预，佢咪继续用嗰啲平嘅价钱可以租到个地方俾你创造咯。啊，当政府一旦系走入去干预啦，就话啊，不如我哋都系呢个 idea 几好，不如我哋整一个啊艺术 K 仔厂入边点点点， 呢个时候呢啲地产商啊或者嗰啲啊闻到味啦，闻到啲血腥味之后呢就拱晒过嚟，跟住就抢晒高啲租，抢晒高晒啲价钱。咁反而呢就害鬼咗呢嗰班搞艺术嗰啲人呢就冇地方去搞，无论系关关音乐又好或者系啊画画又好乜都好。 即系呢一啲呢就系头先我讲第二样最紧要嘅元素，就是要有空间啦。 嗯。 你身为一个狭小嘅空间，你系冇办法发展你嘅想象力嘅。即系例如，即系我认识一啲朋友系所谓叫读 art 嘅，系嘛？佢可能真系好唔出色，走去读雕塑啊，读 fine art 啊，佢会中意吓，可能斗下。 点解话唔出色？我唔好明。 佢哋要 call 住嘅，佢哋所谓叫唔出色，因为其实咧系、哦、真系好难搵钱嘅。咁嗰啲人咧就现即系正正咧就 suffer 紧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喂，嗰啲人嘅生存空间咧就做咩咧？就系、是、做 props。即係，但係佢學嘅係一個有美學嘅藝術。 嗯、 但係咩叫做 prox 呢？就係、是、一啲廣告需要一啲道具啊。 OK， 一啲電影需要一啲道具啊。 明白。 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需要做呢啲道具嘅時候咧，你係唔可以有睡房創作噶嘛？即係你外國，你可能喺 garage 嗰度，你有一個車房嘅，入、 嗯、 邊可能有二三百尺、三四百尺地方。你係真係有地方俾你做你中意做嘅嘢，係咪？我個木要六四尺就六四尺噶啦。咁你喺個睡房裏邊係做唔到嚿六四尺嘅雕塑。系嘛？你冇咁嘅空间， 除非你瞓喺佢上边啦， 都唔得噶。你要行嚟行去，你仲要摆到工具咧。 嗯， 同埋就系你整呢啲嘢咧，其实某程度上嚟讲系乌烟瘴气嘅。即系如果你喺屋企有地方可以咁乌烟瘴气嘅话咧，你真系要有车房先得。即系如果唔系，同你住嗰个人咧就会杀死咗你，系咪？咁、 嗯、 你变咗香港，你如果真系要支持呢啲人发展，你系咪首先要一笪地方好低廉嘅租金租俾佢啊？好啦，原来香港真系有呢啲地方嘅。 系 所谓就系头先你讲嘅啊，可能系火炭啲工业村啊。而家可能工业都冚唪唥不 义啦， 咁嗰啲地方咪平平地租啲嗰啲人啦、啊，原来此时此刻咧，学你话斋咧，就好多地产商咧瞄准咗呢啲机会去收购嗰啲空置嘅工厦。咁但系问题，嗰啲人收购咗啲工厦，我哋做乜咧？原来越嚟越多人做咗迷你仓啦，因为点解？香港嘅楼越嚟越细啊嘛。咁佢当佢有啲狗屎垃圾要摆嘅时候，咁啊最好就系话啲狗屎垃圾摆喺一笪另外一啲狗屎垃圾地方，咁就变咗自己住翻间屋嘅时候多啲尺数用啦。咁、那个问题就系因为迷你仓咧又抢贵晒嗰度租喎、啊，咁、 嗯、 你变咗就系话真系喺嗰个工作艺术家咧，系好难搵到地方生存嘅。咁同时 呢个，我觉得政即其实呢样嘢要做，其实有几难啫。即政府如果系真系要做嘅话，其实呢个我都系一个好值得去鼓励去做咧。就系点啊，直情系 dedicate 嗰啲嘅地方系 for 呢啲咁样嘅一个艺术创作嘅一啲嘅工作者去使用咯。 诶、哎，有啊有啊，睇睇片先。 香港就有不少本地的设计师有做精品饰物，亦都有做时装，但他们形容是艰苦经营，不受重视。侯少奇和两个本地设计师倾过。 小头巾、襪仔、口水肩，这个 BB 衫的礼盒靓就靓了，但是一啲都唔平， 是我哋全间铺头最贵嘅，而且系手工最好嘅，最有细嘅线去勾织嘅。咁但系佢就卖六千几蚊，咁通常啲人知道个价钱之后咧，咁就会却步，暂时咁耐嚟讲都系卖咗一套。 呢一啲饰物同埋时装，全部都系由人手一针一线勾织而成，亦都系由本地设计师阿 Rose 亲自设计。 通常咧都係有啲即係太太或者係上咗年紀嘅，可能佢會走到入啊呢啲我都識啦，做咩要賣到咁嘅價錢？其實手工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做噶嘛，而且我係 make in Hong Kong 嘅，即係全部都係香港製造嘅。咁我會覺得點解你會認為係咁唔值錢呢？ 修讀設計嘅 Rose 夢想係有自己嘅鋪頭。咁但系抌咗成二十几万，先发现标榜香港制造呢一个算盘原来打唔响。呢一个有十五年历史嘅本地设计品牌，二月租三十万，租咗近三千尺嘅铺位，入面有手作卖，有工作坊报道，仲开埋主题餐厅。投资咁巨大，但系一样都经营得好辛苦。 百零蚊会话贵噶，但系四万几蚊一个包包就好大咯。点解我哋坚持工作坊呢？就系、是、解释咗呢样嘢贵嗰样嘢。当佢喺个工作坊度坐咗四个钟头都车唔到一个布袋出嚟嘅时候，佢哋会讲嘢。咁我宁愿买啦。 喺 Prudence 嘅呢一间铺头打通咗五个铺位，咁可以见得到有一条公共嘅通道。虽然呢一度好多人经过，咁但系佢就话100个只有1个会买佢嘅产品，了解佢创作背后嘅故事。 我呢度系当我未坐人嘅，呢度个呢条走廊系围满晒人狂影相，我就企咗中间。你做咩喺我餐厅前面狂影相？而唔入嚟坐低先影张相咧，咁样我好似困咗一个金鱼缸入边咁样。 佢哋都希望香港人能够多啲重视本地创作，俾设计师觉得有多一份尊重。Now TV 记者侯少琪报道。 好，咁段新闻就关于嗰两个人咁唔好彩租咗边度咧？原来有笪地方叫 PMQ， 有冇去过？ 未。 哦， 边度嚟噶？ 中环啦，即系基本上就系一个政府一个活化一个 project 嚟嘅。 OK， 咁点解有政府会久唔久有呢啲活化 project 咧？就系、是、香港有啲旧嘅建筑物，即系譬如政府宿舍啊， 系， 甚至乎而家讲开中环街市啊，即系附近嗰度咧， 嗯， 有啲旧嘅建筑物，佢会觉得有啲历史价值嘅。 系， 咁个问题就系唔拆得。因为可能系历史博物委员会就系俾咗 grading 佢啊，佢唔拆得，咁变咗就系话你要活化嗰个地方，你唔好俾佢空咗喺度啦。OK， 咁如果政府要做呢样嘢咧，原来就要首先就要俾 proposal 先啦。即系假设阿 Chris 你，喂，我觉得呢个 project 有得搞，又想搵到条桥，天桥嚟嘅，个个人都会理到噶啦，系嘛？咁我就要抖个 proposal。咁我 proposal 一个好紧要嘅element 系乜嘢咧？原来你一定要个 project 咧本身系 self-sustainable，即系假设你话第一年要蚀钱，哦唔紧要，你搵到老细；第二年蚀钱唔紧要，都搵到老细。但系你始终都要 project 一条 curve 话俾佢听，呢单嘢咧喺几耐之后会收支平衡， 即系要赚钱，即系要系一个生意啦， 系啦， 一盘生意。 你一样嘢，你如果真系要收支平衡，又或者真系要。即系从你啲角度出发嘅时候，屌你使 Q 你做咩？大把人俾钱做啦，点解俾政府做啫？ 系咯，你是但一个搞开商场嗰啲搞得好嘅，喂，要佢先搞先搭嗰个走嚟搞个都得噶。 Exactly， 喂，你唔记收容机搞？喂，呢啲嘢有钱赚嘅，你方死得人咩？点解有啲 program 要你政府分，或者要政府资助？系因为有啲嘢根本佢自己唔能够 self sustain 嘅。即系例如，喂喺香港地，原来喺上一街咧有间铺头咧做画框好靓嘅，系嘛？因为佢个铺位系自己买，佢先即系呢一门手艺嘅呢门工业咧，佢先自己可以 sustain 落去，系咪？ 嗯。 咁但系假设呢一样嘢，哦，原来喺香港咧，曾经何时有个阿伯咧做遮，好靓嘅遮， 系系。 你知唔知我讲边一档？ 我有好似唔知系咪以前睇过一个话剧，好似攞去做故事 嘅。系啦，喺百花街嗰度嘅。 吓， 喂。你话香港地有冇咩独有嘅工业？咁啊真系冇嘅。但系你话有冇嘢值得保留？好多嘢值得保留嘅。 好多嘢值得保留。 喂，当你政府而家库房水浸，或者真系有机会去扶植一啲夕阳工业嘅时候，你要真系要攞公帑去救一啲人，又或者去保育一样嘢，你系究竟系从商业角度出发，要佢帮完佢一段日子之后，要佢 self sustain 啊？定还是你纯粹就系话？你真係覺得呢一樣嘢需要係保留喺度，係有個歷史文化價值喺度。即係香港嘅官就係完全係冇呢個 vision， 即係佢覺得政府啊公帑係需要用得其所嘅，點點點嘅係咪？咁 呢個冇錯，呢個講法。 冇人話佢錯喎。 問題係你保護一啲值得保育嘅一啲文化或者係工業咧，可能其實都係對香港有好大嘅一啲，雖然係無形嘅一啲嘅好處喎， 即係我好簡單 錢嚟衡量 嘅 喎。 好簡單講個例子啊，即係如果用商業角度睇嘅話咧，即係香港官咧10個炒咗9個就啱嘅啦。喂，你要嗰度 winning system， 你基本上都完全唔需要 睇嘅咧，淨係一個純粹金錢上，單單嘅金錢上數字上面嘅經濟效益，咁當然唔使諗。 而家啲嗰啲官都唔使翻工咁滯，即係你話佢份工有幾咁難翻咧？佢收 order 嘅啫嘛，佢而家基本上都唔使要落區，唔使聽你民意，又唔使聽你意見，亦都唔需要轉空子，亦都唔需要畫一個方案俾你聽，話綜合咗啊政府嘅意見同埋當區區民嘅意見，我哋啲地咧應該點樣收，又或者我哋市區重建咧應該點樣發展，啲項目應該幾多錢尺價？聽我你而家都完全唔使聽嗰啲意見噶啦，你係執行 order 嘅啫嘛，炒咗九成官去咯，咁啊最好噶，咁使鬼請你班官咩？ 全部 outsource 晒咯，而家搵田薪啊嘛嗰啲啊嘛。 咁啊好啦，下年政府唔好使2500亿一年啦，不如使250亿算啦，系咪？横掂咧炒九成啦。喂，有啲嘢系嘛？你又手松自己，又手紧人哋，咁又得， 系嘛？哦，原来有单嘢，哦，原来而家咧，因为咧旅客入境人数下跌啊嘛，原来旅发局咧就将会使一笔钱咧，就去活化呢个旅客，即系吸引更加多人咧，更加嚟香港。喂，大佬，你派咗佢好过啦，唔系派俾净系做旅游业嘅人，你点解唔派俾香港人咧？ 佢其实想点样整咧？我唔系好明白。 基本上就整一啲 program 系嘛，即系譬如你譬如你使几多钱，有啲咩 coupon， 边度有啲咩优惠， 哦，即系针对一般性嘅游客。 旅发局咧就可能用呢八千几万咧，就可能去做啲 promotion 啊，又或者印下 coupon 啊，咁，哦，大佬，唉，即系我都唔明白系嘛？即系香港地，你曾经何时话自己系购物天堂，有东方之珠啊啲咩系嘛？即系真系嘅，喺香港食嘢咧，你系。世界各地每一样好食嘅嘢，香港食到嘅。 其实啲人要嚟，你唔会因为呢个 coupon 嚟咯。 就系， 就算嚟咗之后，你整啲 coupon， 佢未必有时间得闲去搞你啲咁嘅嘢啦，系咪先啊？ 真系要你扶植嘅嘢，你就手紧，系嘛？冇需要你扶植嘅嘢，就手松掟出去。 我就听唔到啲人话，诶，我要去日本玩，我要去韩国玩，因为有 coupon 啊咁样。 我即系衰啲嘅讲句啦，你有冇睇过咩叫幻彩荣香港？ 我都有睇过嘅，好耐以前啦，而家冇。系啊， 即系原来每晚八点半咧喺维港两岸咧，即系有啲大厦系嘛， 闪嚟闪去， 声啊成啲嘢。 系啦系啦， 哇大佬啊，即系你要活，即系你要去搞样景点出嚟。你香港人嘅 vision 就净系识搞呢啲，你又唔识咧？雷春生堂嗰啲啊，你又拆少佢几栋啊，系嘛？你又唔识搞啲真真正正嘅保育，系嘛？真系喺街头做表演，即系好似旺角啊， 又或者人哋嗰啲啊，嗰啲外国嗰啲咁出名嘅啊，呢个 涂鸦嗰啲， 涂鸦嗰啲又真系刮鬼咗佢，系啦， 刮鬼咗佢。喂，嗰啲嘢你唔刮，佢自然就喺个景点啦。而家讲紧系你俾几多钱保育啊？而家讲紧叫你唔好叫人去拆咗佢啫。 我喺伦敦嘅时候咧，我哋系有好多呢啲 local 嗰啲嘅即系 walk tour 咧，系专登就带我哋去，咁啊就去睇一次呢啲喺唔同嘅地方，因为我哋自己有时行过都唔知，原来嗰边有 graffiti 喺度噶嘛。咁佢啲人咧就 系 本身嗰啲涂鸦嘅画家就系我哋嘅导游，就带住我哋睇下呢度，睇下嗰度，跟讲下啲故事。呢样嘢已经其实已经系。是好正嘅一个叫做系一个旅游嘅一个节目嚟嘅咯，其实系， 唉，即系香港地系咪？即系蠢人就特别多， 专揾啲丑样嘅嘢嚟冚住一啲靓嘅嘢咯。我见到香港而家就系， 即系我又唔，我又揸唔准佢乜嘢叫做靓，咩叫丑嘅。通常你觉得值得保育啊，值得有喺度嗰啲嘢，佢就剥咗你。你觉得核突嗰啲嘢，你有个喺度，即系香港地系咁反智，唔知点解？ 就系咁咯， 唉。即系艺术呢啲嘢咧，即系， 唉，识 条，即系好心酸系嘛，即系识条铁咩系嘛？好，咁啊，讲另外一个话题，咁啊，去边？曾浩成嗰条， 双方都只系专注于去动员呢个民意，去打一场民意战嘅话咧，呢、這个系唔能够。解決到我哋嘅問題，光靠民意戰係唔可以令到我哋呢個問題有一個圓滿嘅一個出路嘅。除咗話動員民意之外咧，我希望各方面，包括泛民主派，以至到建制派、特區政府同中央政府嘅代表，真係能夠大家坐落嚟傾，喺我哋而家現有嘅呢個基礎之上，點樣可以？凝聚到一個共識，使到2017年真係可以普選行政長官。我覺得剩得落呢兩個月咧，時間好寶貴，我希望能夠做得到。 嗱，啱啱睇到段片咧，就係今日新鮮滾熱辣嘅。咁我又係揀料嘅時候咧，即係佢未出嚟講嘢嘅，真係非常之好。 係。 咁我今朝都 send 咗俾你，就係話哇，即係而家你睇唔睇得多個趨勢咧？就係政府越嚟越將政改係擺喺民意嗰度。 见到咁呢样嘢好正常嘅，即系好话冇听，即系泛民更加系泛民添啦。即系理论上我哋系追求民主嘅，冇理由系唔遵从民意噶嘛。嗱，呢个理论上嚟讲系咁。 发展东北佢有冇即系将呢样嘢摆喺民意嗰度？ 问题就系咧，呢个民意咧喺佢嚟讲嘅话咧，即系基本上你可以当佢系中无言一样噶啦。 嗯， 系嘛？有事就民意，冇事就去揾第啲嘢搞。咁究竟点为之系民意呢？呢、這个中间我咧都好，即系好值得探讨嘅，因为大家所理解嘅民意，同埋呢个民意点样得出嚟，点样为之一个系大家都认同嘅一个民意呢样嘢，我觉得系好难，系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定义，或者系一个大家都接受嘅一个标准嘅，系咪？ 好啦，咁我尝试问下你先啦。而家有唔止一个人呢 都話咧，即係政改咧要所謂叫睇民意係嘛？即係佢要睇到民意啦，即係睇下佢嘅選民咧係咪支持呢個政改方案，佢先會去投票嘅。 咁但係邊個話事去決定點為之民意先？即係你同我心目中可能都係有一種嘅感覺，就係話啊呢樣嘢好似大家身邊啲朋友都幾同意或者幾反對，但係就算係咁樣，這個都好危險嘅，因為呢個係代表咗我哋嘅 push 太細啦嘛。究竟点为之系真系系为之系赞成或者唔赞成某一件事？单单用一个民意而系冇一个好好嘅基础去支持呢个讲法嘅话咧，其实就系有一个好大嘅风险。最后讲出嚟，大家都唔代表边个咯。其实 即系如果你要牙牙乌咁，所谓叫做个民意调查，就呢个责任就好可能落喺钟庭耀身上，又或者你可能落喺一间大学嘅民意调查 project 嗰度，系嘛？你要话俾人听，你支持嘅什么个政改方案？即系我就觉得即系简直不知所谓啦。如果要支持民意，要讲民意，点解唔公投呢？我支持民意，公投咪就系一种民意咯。Single issue 系嘛？你净系话俾你净系问一个问题。你支唔支持喺831框架下面嘅政改方案？ 喂，如果系佢肯制嘅话，呢件事解决咗啦。 哎，啱啊！所以而家林郑要落区啊嘛。啊，如果我真系见到林郑，我就一定讲，哎，非常好啊，听民意啊，不如你办个公投出嚟啦。你仲要道听途说？ 一定系顾左右而言他噶啦。喂，基本法冇民意，冇公投呢样嘢。blah blah blah 噶啦， 唔系喎，咁你而家话要听民意，咁啊要一个万全嘅方法去听民意啦。我唔信你钟庭耀嘛？ 呢个就系吊诡嘅地方啦。即系一方面咧，就当政府觉得系呢样嘢系有需要去为佢自己所用嘅时候，佢咪走出嚟讲话，喂，我要民意。咁但系你问呢个民意点样得翻出嚟嘅话咧，佢又成日都话，哎，我哋做过啲民意调查，唔知边个帮佢做噶。做完之后咧，有啲咁样嘅结果出嚟。 有啊，大公商报啊，嗰啲啊，星岛都有做民意调查。 系咯系咯，咁但系问题呢啲话，你信唔信得落啊，大佬系咪先啊？ 信唔信一件事啦。个问题就系佢觉得自己系民意啊，我觉得嗰啲都系民意，不过系一部分嘅民意咯。不过只系我嘅民意调查，唔同你嘅民意调查啊嘛。咁点解唔做一次最大嘅民意表达？ 其实 就系公投 呢种变相咧，都系同。大陸嗰套係一樣嘅玩法嘅，即係當佢玩到最後，佢梗係唔會話自己獨裁，話自己極權啊，佢話自己係中國人民民主專政啊嘛，佢代表咗自己係代表人民噶嘛，佢一句説話，佢直頭唔使個民意添啦，我講嘅説話就代表人民講嘅説話啦，仲唔係民意啊？等於民意嘅全部添。其實而家呢個 formula 套翻嚟香港，而家都一樣噶，其實。系咪先？ 啊，咁啊，而家个个都话要依赖民意啦。啊，大律师公会咧就会喺公布政改之后上京面圣，你自己点睇呢件事咧？ 咁两样嘢，我又觉得又唔一定要将佢系啦。即系当然，即系我哋喺后边去 speculate， 系咪先啊？即系你任何可能性都可以 有。你有冇 speculation 咧？ 我自己就冇特别去 speculate， 但系当然啦，我听过一个讲法啦，呢、這个我 听 嘅啫，我听翻嚟嘅啫。就係、是，但係呢樣嘢其實唔係代表佢話咩，可能冇乜關係嘅，純粹係一啲有啲我諗係即係你可以做啲 inference 嘅，就話今次呢一個 trip 搞得好急，好多人都係臨急臨忙咧，就係、是、先突然之間聽到有咁嘅消息，咁啊喂，三月底搞，你四月尾就要去咯，咁樣即係先至話，通常嚟講咧，咁我 from 呢一個咁樣嘅 comment 咧。因為我自己經驗又唔係好多啦，我感覺上，咦，咁係咪意思代表咧？就話以前咧呢啲咁嘅 trip 咧都有搞嘅，不過嚟講咧就唔好似今次咧咁匆忙喎、哦、咁樣。但呢樣嘢其實我諗係可以有啲 facts 係可以睇翻以前係咪咁樣搞嘅。但假如果真係一個匆匆忙忙去搞嘅一個 trip 嘅話，咁你當然可以喺後面去 speculate 究竟嘅 purpose 係啲乜嘢咯。 咁就即系综合返一路以嚟嘅信息啦，咁大家都觉得政改过唔过呢，到咗呢一刻呢，我都觉得过机会系大啲，唔知点解。 你都暂时都未改啊，你嗰个睇法。 即系我可能错啊。 我都未改，我都可能错。 点解我咁觉得政改会过呢？而系我真系觉得特区政府喺度打紧好，即系搞紧好多小动作嘅嘢。 咁但系搞小动作唔代表佢一定会赢噶嘛？ 有可能啦，所以我唔一定系我一定系啱。 即 系暂 时我甚至而家我都未觉得系五五波添。即系而家佢越搞呢啲咁嘅嘢，我觉得就系佢觉得系好难搞，佢更加要出多啲更加多嘅小动作。但係更加多嘅小動作，代唔代表最後就可以即係如佢所願去做到佢想見到嗰件事咧？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即係仲可以商榷嘅。 嗱，做啲 concrete 嘅 prediction 啦，係嘛？即係 base on 上個禮拜東方出咗個報道啦。即係我嗰時已經好大膽講嘅，即係係咪你控制601個？又或者如果佢真係公布一個方案，你有機會攞到601票嚟出閘嘅，你就應該支持咧。其實我已經講咗，即係嗰度唔係601票嘅事，而係你要揾諗到最 worst 阿爺吹雞會係一個乜嘢嘅情況。 嗯， 即係到底出閘係咪真係有601票你就一定穩定出閘，定還是就係話你有601票都有可能唔出閘呢？你要諗呢個 scenario。所以唔係在乎你可以控制咗601票601票嘅。 其實呢樣嘢呢就等到佢一個政策出，即係嗰個方案一出台呢，其實你睇到㗎啦，就係話究竟其實係咪真係排位呢？譬如話最高個三名 ，most likely 係咁㗎啦，係咪先啊？即係你係咯，咁你如果係呢、這個咁樣嘅玩法嘅話，咁你當然你就中曬㗎啦，係咪？唔好話601啦，你可能700票都出唔到閘，係咪先啊？即係呢個好明。 所以點解我要咁講呢？真係以防有邊個大人喺度聽緊節目嘅，或者收到風嘅，一個唔好彩政改星期三，佢有一個 seems to be 一個好大程度嘅退讓， 嗯， 就係佢大幅開放 低佢入門嗰個門檻， 唔係入門個門檻百二票就你當係梗咗都得㗎啦，因為你見到阿林鄭啊，聽到即係唔同嘅人，阿 Raymond Tam 啊，谭志源啦，佢哋讲几个方法都系有意去降低嘅入闸门槛。个问题就系话你出闸嗰度，如果真系要符合831人大嘅决定，你务必要攞到601票。个问题就系如果每一个人都将个焦点集中咗喺攞唔攞到601票，而决定呢个系咪一个可以接受嘅政改方案，呢个方法系错。我就系讲一样嘢，你有601票唔一定出到闸，点解啊？因为你有机会。如果你有五个人攞到601票信任票出閘嘅话，你係揀边三个真係俾人选，咁你唔可能避免一个情况，就係话你一定係揀最高票嗰三个俾人选㗎嘛。即係我当你真係哇，你真係一睇落个方案唔係喎，泛民出閘都有机会攞到601票啦，啊咁你死啦。 咁呢个可能就会我觉得就中招㗎啦，因为 我覺得係真係會有人， 你要睇下即係睇兩邊咯，即係我諗呢個係需要到時喺佢宣傳入面要做夠咧，就係、是、你唔單止就係話即係喺個入閘嗰個地方要放鬆，你要甚至係出閘嗰邊要放鬆咧，就算你出閘嗰度放鬆咗都好咧，咁但 係放到最鬆咪就要符合人大831決定咯。 但係問題有個問題喺邊度，就係話始終你個1200人個提名委員會本身嘅組成係唔係係會有一個俾人哋去操控嘅一個空間啊嘛？如果呢樣嘢我哋 position 咗，如果真係係嘅，咁其實理論上你就算最後你點樣玩法都好，就算我俾曬你100个人出咗閘啊，可能最後你佢都係可以空有成竹咁樣揀到佢心目中最安全嗰三個或者嗰一個咯， 就係、是、咯。即係假設你話睇到你真係覺得你嗰個界別又， 所以大家要理智同埋要冷靜啊！真係去到最後嘅時候，你發現喂出到閘咯，咁都唔夠啊！ 即係所謂 你都唔收貨啊？唔係嘛？咁啊就 將嗰1200人係嘛？所謂叫公司票變做董事票啊，選民基礎大咗都好，你覺得你可能有機會攞到更加多入閘票都好，你有601票都唔一定過嘅。講咗好多次，我就係話即係最極端嘅例子啦。咩叫真係一个符合831框架，但係又所谓叫一个冇民即係冇唔合理篩选嘅普选方案呢？你嗰1200人係普选出嚟嘅，我就信你啦。 嗯， 即係所以唔一定係公民提名嘅，即係所以我係 day one 已经咁讲啦。公民提名只係一个原则，只係一个每个人都有公平嘅。 其实你正话讲嗰样嘢呢，其实某个程度上面都符合咗佢係间接嘅公民提名囉。因为你嗰班人全部都普选出嚟㗎嘛。咁佢哋咪有代表性去代表公民嚟揀一啲即係一啲我哋觉得合适嘅候选人囉。咁都大家有得傾嘅。但呢样嘢係 你觉得中央会唔会放你呀？当然就 系 下下喺度算啦，係咪？所以用心不良呢、這个政府想人民斗人民。好，唞一唞，下一节。